院等的医院爆发。以念珠菌属于真菌，会寄存在病人的皮肤、口腔、肠道和阴道。医院管理局总感染控制主任赖伟文说，以念珠菌容易在医院和安老院社传播，例如从病人的皮肤脱落感染环境，而且耐药性强，一旦感染致命率可以高达三成至六成。他又说，今年七月起新型肺炎第三波疫情令到可用于隔离的病房减少，可能加剧感染状况。赖伟文说，医管局会在今个月底针对2000名感染多重耐药性病菌的病人作一次过抽查。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90公里，即是北纬 17.9 度、东经 114.6 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越南中部一带。沙德尔在未来几个小时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以南大约500公里掠过，随后会逐渐远离香港。黄昏之后，本港会转吹偏东风，风力会有所增强。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一段时间维持。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2公里，最高阵风是每小时51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烈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明日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是初时风势仍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8%，三号强风信号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18点，升132点，总成交金额1,116.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8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28点，跌26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平安86.35，升1.95；阿里巴巴298元，跌2元；腾讯控股561.5，跌2元；美团点评262.4，跌6.6；比亚迪股份135.9，跌9.7。汇丰控股32.25，升1元；小米集团21.85，跌5毫；建设银行5.8，升1仙；工商银行4.77，升6仙；中国人寿19.08，系升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瑞士法郎8.567，澳元5.537，加元5.906，新西兰元5.188，欧元9.177。每百日元对港元7.4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93。日经平均指数报23,516点，升42点。港金现价报17,64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56美元，卖出1,91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

方，但系初时咧风势仍然颇大嘅，咁啊海亦都会有大浪同埋涌浪啦，咁可能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变化。今日咧第一个小时咧想继续同大家倾一倾咧，就系$2搭车优惠嘅争议啊，因为我哋节目咧连日嚟都有讨论过噶啦，就系政府咧喺今年嘅1月嘅时候啦，由特首林郑月娥公布咗10项嘅民生政策新措施，咁当中就包括咗咧系将$2搭车优惠嘅年龄咧由65岁到60岁嘅，咁嗱当时嘅说法咧就系话，即系政府咧系认为呢个新措施系方便佢哋出行同埋就业啦，咁所以咧系乐意推出嘅，咁但系咧近日亦都传出咧话呢个政策可能有变化，其中一个嘅原因嘅考虑咧就系我哋因为疫情嘅影响咧，令到我哋嘅公共财政咧都有一个即系颇为大嘅变化，咁如果系再将嗰个$2嘅乘车优惠由65岁降到60岁咧，好可能咧构成更加大嘅一个公共开支嘅负担。咁大家又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讲一讲咧你嘅一啲嘅睇法嘅，因为即系喺度亦都好快地复述少少嘅数字啦吓。$2搭车优惠咧系自从2012年推出嘅时候咧，合资格嘅长者人数当年系98万，2019年咧已经上升到132万啦。咁而随住香港人口老化，亦都预计2025年合资格嘅长者咧会进一步上升到175万。而耗费咗几多钱咧？2019到2020年度系用咗13亿，系第一年推出呢个计划嘅5.7倍嘅。咁而跟住咧，亦都估计咧2025年经常开支咧会增加到30亿。咁如果系将个$2搭车优惠合资格年龄降到60岁，2025年嘅合资格人数咧就会额外增加大约62万。估计咧政府喺2025、2026年就住优惠计划嘅预计经常开支会高达70亿元嘅，呢个系政府喺7月嘅时候啦，答立法会嘅一啲嘅数据。电话号码1872311，电话旁边即刻请嚟咧，经济学者林本利，林本利你好。 你好，陳燕平，你好。 請教一下啦，剛才我所引述的數據呢，就是政府7月的時候答立法會的。咁我想問，即你點睇政府嗰陣時預計的呢條數呢，係咪大概都反映到佢哋嗰個實際嘅預測呢？ 其實喺1月嘅時候呢，林鄭講將呢個優惠呢由原先65歲以上降到60歲以上。咁我都即時寫咗篇文嘅。 嗯， 不過就係去到即係3月先至登出嚟咁樣啦，即係咁其實啲數據咧同而家嗰個7月個顧問報告咧係好一致嘅。 嗯， 即係稍微肯即係睇下香港人口結構啊，同埋未來嗰個即係交通工具嗰個加價都可以推算到啲數字噶啦。我嗰陣時嘅預計咧就去到2030年咧都係要接近係100億嘅，條數其實好易計嘅。咁佢話如果即時而家今年咧就用呢個新嘅政策嘅話咧，六十歲以上都可以$2任搭嘅話咧，已經係去到30多億啦嘛。由原先你頭先我講過14億咧，去到30多億嘅啦。係咁唔好唔記得，我一講係10年之後咧，就唔係顧問報告所講嘅2025啦。 係 咁10年之後到2030年咧，即係就會由今年200萬人得益咧，係去到270萬嘅長者係得益嘅。 系 咁人口咧系1/3，其实啱啱就系1/3。 系 咁呢条数咧系好容易计嘅。咁你随住即系未来嗰10年通胀人口亦都多咗70万，系可以合资格啦咁样吓。咁我嗰阵时计出嚟嗰条数咧系接近系100亿嘅。所以其实应该一早咧，如果话要成熟一项，即系推出一项嘅话咧，早早就应该系睇到条数。深思熟慮先至出嚟咯， 接近100億都係一個好龐大嘅數字。咁但係我哋點樣計算呢？因為呢一個嘅$2乘車優惠嘅推出咧，而導致到嘅經濟效益咧。喂，林本利个电话断咗，唔紧要，或者我哋一阵间咧，请翻林本利翻嚟咧，同佢请教呢个问题。当然，大家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啦。咁点解会讲到佢嗰个经济效益到底系即系点样咧？如果根据翻咧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咧，佢一月嘅时候喺佢网志上面写咧，就系话$2嘅搭车优惠咧，系将由65岁降到60岁。 税咧，就有助减低60到64岁人士嘅工作嘅交通开支，从而鼓励佢哋就业。咁啊，嗱，林本利啊，系翻翻嚟啦，林本利 都系，我觉得呢个说法咧都系唔啱嘅。 系点解咧？ 啊，如果你要系鼓励人就业咧，其实政府一路都系有嗰个交通津贴噶嘛。 系、 啊，我接纳咧系而家有啲嘅基层工作咧，啊，嗰啲嘅市民咧可能住得比较远啊。而啲工作咧，可能集中喺一啲嘅市區啊，比較人流多嘅地方啊。咁我哋如果要鼓勵60岁以上嗰啲嘅人士咧，啊出嚟去做嘢咁樣啦嚇。咁、其實可以用翻現行嘅機制咧，我哋有交通津貼噶嘛。 係。 咁就唔需要話即係全部60岁以上嘅啊。咁我琴日都有聽你哋嘅節目啦嚇。即係其實你哋嗰啲嘅聽眾咧都係好聰明噶嘛。佢哋都。讲到一啲嘅方案咧，其实都可以系即系政府去考虑嘅。我亦都奇怪政府点解考即系冇谂到咧吓。 嗯。 啊，你系可以谂下譬如封顶啦吓。嗯。即系居民纳凉嘅时候咧，你有个封顶嘅，而家平均就系1100蚊一年啦。咁你可以就系整个封顶嘅政策，或者系咩咧？就担心佢哋咧就系、是、集中咗去咩咧？啊，咩车都上啦。啊，即系惊啲长者咧为咗方便咁就啊。咁就係 貴嘅車都上啦，就唔理佢啦嚇。總之嚇， 咁、你就可以用一個係咩咧？係計一個折扣咁樣嚇。 嗯。 啊，兩折、三折咁樣嚇，咁夠平啦。兩折、三折咁樣啦。咁、其實呢啲都係可以處理到係一個濫用嗰個嘅情況嘅嚇。 明白。啊，林本玲啊，幫我想問翻，即係作為一位公共財政嘅學者咧，其實你點睇政府推出呢個政策嘅時候嘅目標咧？嗱，因為如果我哋記憶翻啦，即係點解佢哋喺2012年嘅時候要推出65岁以上嘅長者即係2蚊搭車嘅優惠咧？嗰陣時就真係為咗鼓勵老叫做一個活躍嘅晚年啊！呢、這個咁樣嘅狀態之下咧，去推出嘅。咁但係而家講緊將佢嘅年齡降到去60岁嘅時候，可能我哋都要問翻個政策原意想做啲乜，然之後我哋先至再去計究竟你推呢個政策係對整體社會有利定冇利？你覺得個政策目標應該其實係啲乜咧？如果推出呢樣嘢嘅時候， 我自己嘅推斷啦，呢、這個嚇即係冇話仔細研究嘅啦。今年其實本來係9月係選立法會嘅，咁我亦都知道咧，呢一個嘅政策咧係。一啲親建制嘅黨派係提出嘅，咁我哋睇到咧，其實而家嗰個嘅選民嗰個分佈咧，年紀比較大嗰啲咧就傾向保守啊，親建制嘅，咁我自己都就嚟係咗年紀咧，就都可以60岁去2蚊任搭噶啦。即係如果呢、這個，咁我都係反對嘅。即係其實我哋應該將啲資源咧，即係唔好理疫症喎，疫症令我用多咗3000多亿啦嚇。就係有咁多錢喺度。我哋應該啲資源咧，唔係咁樣去派咗去嘅，應該集中需幫助嗰啲晚年係有需要嘅一啲嘅基層嘅市民嘅，就唔係話所有人唔理你係基層啊、中產或者富好有錢嘅，都可以有呢個咁嘅優惠咁樣樣啦嚇。咁同埋而家係年輕人咧係困難過我哋呢班喺70年代、80年代成長嘅人嘅，你哋即係如果係真係有資源喺度嘅話，如果講緊係每年咧。是要擺成100亿落去嘅話咧，點解唔係去即係支援啲年輕人佢喺住屋嗰度啊，喺創業嗰方面咧，而係咁樣，而且亦都有個利益衝突嘅問題，因為而家如果係真係掉100亿落去嘅話咧，咁就有一啲上市公司啊，一啲公共交通運輸機構咧係攞咗去嘅，咁所以我覺得成個政策咧根本由始至終咧都係出現問題嘅。 林本利頭先講到個政策。应该点样去即系就算而家吓，即系如果我哋真系要推嘅时候，点样做一啲嘅调节咧，会令到佢更加好啦，或者系防止滥用啦。咁其中另外一个办法咧，有人就系话不如用个人嘅八达通啦，因为而家咧长者八达通嘅数目咧，远远系多过我哋即系长者嘅数字噶嘛吓。咁用个人八达通呢样嘢去防止滥用，你又觉得得唔得咧？ 防止濫用嗰個問題咧，其實就係好容易解決嘅嚇、啊。即係其實今日晏晝我哋有幾個朋友食飯都係嚇。咁、你而家亦都有智人身份證啊嚇、啊，有好多嚇、啊，因為而家你要講明個年紀係60岁或者65岁以上啊嘛。即係其實嗰個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以而家嗰個嘅即係資訊科技嗰個嘅發達咁樣樣嚇。咁、你可以規定即係每個人係一張卡咁樣樣咯嚇。咁亦都可以同嗰個嘅身份證去掛鈎，所以。实行嗰、那个，我觉得系唔系一个问题嚟嘅，反而你个政策好似燕平你头先讲啊， 政策你究竟做咩先？你咁咁为咩先？为咗选票啊，为咗讨好嗰啲长者啊，因为好似当初曾荫权话鼓励长者咧系出嚟行多啲啊，唔好因为交通费用贵啊而匿埋屋企啊咁样样啦吓。系鼓励就业。 系。 咁你要搞清楚究竟系推呢样嘢，你究竟嗰个目的喺边度？我觉得嗰、那个。即系要花一百亿呢样嘢啊，亦都系一个要讨论嘅问题。咁但系你就要搞清楚究竟你想点先？你搞两蚊人搭呢样嘢？ 明白嗱，因为头先咧你都讨论过啊嘛，即系如果个目标系为咗帮助佢哋就业咧，其实而家另外有交通津贴呢个计划，应该系可以处理到噶啦，系咪？嗱，咁我想问啦，如果个政策目标系为咗真系令到即系。长者鼓励长者出行啊，即系当然六十岁好多人都觉得即系都仲系年青啦吓，即系未太老啦吓咁样。咁如果个目标系为咗鼓励佢哋出行嘅时候，你又觉得应该系唔系值得咁样嘅方法去到推咧？ 咁呢个其实你又要问翻，即系同即系香港嗰个交通整体运输政策系相关嘅，同埋都同环保啊。今日晏昼嗰个嘅午餐就系讲紧即系。香港太多車輛啊，製造好多嘅空氣污染問題咁樣啊，所以政府要去通盤考慮啦，咁你而家講緊如果係鼓勵六十歲以上嗰啲嗰條數係好襟計嘅，因為六十歲到六十四歲呢就同六十五歲到七十歲八十歲九十歲呢嗰、那個行得走得嗰個幅度係好唔同㗎嘛，所以你應該係真係搭一啲幾十蚊嘅船啊都係俾兩蚊嘅話，咁个笔数咧系好襟计嘅。 明白，所以搞清政策目标先。多谢晒你啊，林本利，倾到呢度啊，唔该晒，拜拜吓。林本利系一位独立嘅经济学者，我哋电话号码18723，有啲咩意见打嚟倾下。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呈现法国巨石林户外演奏会， 大家有冇谂过喺法国巨石林咁特别嘅历史遗址演出会系咩感觉呢？塞尔维亚小提琴家赖道洛域奇带领一众演奏家去到法国巨石林举行一次户外演奏会，不如你哋都一齐嚟感受下呢一种田园气息。 《演艺盛会》法国巨石林户外演奏会，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昼1点，港台电视31。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今集的嘉宾是 星域集团主席邓耀星。 今年我自己最大的学习就是为自己去制造选择，不断去创造选择的过程，你就会觉得 B 好过 A 和 C 好过 B， 或者 A 加 C 可能是最好。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5点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18723，两蚊搭车优惠降到去60岁。而家有啲消息话可能有变数，你点睇呢？打嚟倾下。陈小姐你好， 系啊，你好啊， 你好，陈小姐， 系啊， hey, hello。 我本人认为啦，即系嗰两蚊，即系话突然之间嗌刹停啦，即系对一种六十岁到六十四嗰年纪个人系有一定个影响，同埋我觉得嗰个系两蚊，其实唔系我哋同政府攞，而系我哋即系辛辛苦苦做咗几十年之前交个税，只不过系社会而家系回馈一部分俾我哋嘅，即系我哋其实讲真，你而家即系比如我哋起搭车，得一个地铁站咁计啦，比如我喺九龙湾起到牛头角咁，咁你一个站而家系4.几噶嘛，如果咁我不如行路啦，即系人我个心态就系咁。如果两蚊，咁我都系搭车啦。我觉得即系你嗰两蚊，你对嗰个交通，好似港铁啊或者地铁啊，对巴士，佢哋都受惠噶嘛。咁我多咗人去搭公共交通啊嘛。但系如果你话如果突然之间话刹停，即系头先个嘉宾话我都就嚟六十岁啦咁。我都唔会申请，即系嗰啲系好个人个睇法咯。但是如果是对于真的有需要的人的来讲，两蚊其实是搭车，如果我去上班，哇，我每日个成本，因为你是现在最高是30几蚊嘛，如果我每日搭车我搭10几蚊车，如果我去做 part time 的话，我做两三四个钟，我搭车都冇晒，又食晚饭都冇啦，咁我不如我唔出去做嘢啦。 好多谢晒陈女士，即是都是觉得这个两蚊的乘车优惠降到60岁呢，对于就业嘅成本啊都有帮助，多谢晒你啊陈小姐。有郭先生，你好郭生。 hey, 你好， 你好，系你好，有咩睇法？ 我想觉得咧，即系点样？我觉得咧，就佢有啲行政措施咧，可以堵截咗嗰啲滥用嗰啲情况噶、 嗯。例如咧， 即系佢依家都佢个，因为点解咧？你政府要有诚信噶嘛，你讲过噶嘛，你讲过噶嘛，你承诺咗，依家唔做，系咪啊？一个政府要有诚信先得噶嘛，系咪啊？听唔到啊，陈小姐？ 听到，但系你觉得可以点样调节呢、啊、即系防止滥用咧？ 嗱，你而家规定咧，全部都要用个人八达通。 嗯， 个人八达通 系 唔可以用嗰啲冇记名嗰啲。 系， 全部用个人八达通。同埋咧，就系、是、你巴士嗰度有嗰啲闭路电视噶嘛，地铁都有噶嘛。 嗯， 系咪啊？即系譬如你搭地铁，唔系你搭巴士过海，咁你搭一个站就落车。 嗯， 啊，咁你咪滥用咯，系咪先？咁你有闭路电视噶嘛，你影到噶嘛，咪寄张单俾佢，叫佢收翻个差额咯。 咁又好难去咁样逐个逐个，即系呢个行政成本都相当之高昂。 但系你政府你要做嘢噶嘛，你要做嘢噶嘛，你政府你要做嘢噶嘛，唔系咁样噶嘛，你应承咗你又唔做。 即系我谂啊，郭先生最重要一点就系觉得政府既然讲咗出嚟，佢自己应该之前谂清楚啦。咁你讲咗就应该要做啦，系咪？ 清楚啊，佢冇谂清楚就讲啊。 系。 OK。 好。 你讲任何嘢，你谂清楚先好讲。因为你讲咗出嚟咧，就收唔翻噶啦。 好多谢晒郭先生嘅睇法嘅。嗱，我哋电话号码17231啦。你仲有啲咩嘅意见或者分析咧？打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台风沙德尔在未来几个小时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以南大约500公里掠过，随后会逐渐远离香港。黄昏之后，本港会转吹偏东风，风力会有所增强。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一段时间维持。多名民主派和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关注，有报道说政府有意叫停将2元乘车优惠合资格年龄由65岁降至60岁的计划，要求内会主席李慧琼下次和政务司司长会面的时候向他了解事件是否属实，并且要求政府落实有关措施，否则将会变成政治灾难。有民主派议员和工联会的陆仲雄都不满政府计划撤回一手楼空置税的条例草案。地产及建造界议员石礼谦就欢迎撤回一手楼空置税草案，指出现时是有楼没人买。多名建制派议员认为本港应该尽快推出健康码，加强和内地的人员往来，要求李慧琼向政府反映意见和了解进度。英国政府明年1月31日起接受合资格申请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即是 BNO 的港人申请签证到当地工作或者留学。在北京，外交部说将会考虑不承认 BNO 作为有效旅行证件。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严正立场，英方违背承诺，一意孤行，反复炒作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问题，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亦都要求英方立即纠正错误，停止伪善表演和政治操弄。法国当局拘捕一名被德国通缉的意大利男子，涉及160宗强奸和性侵案，受害人包括他的女儿和其他女童。52岁的疑犯上个星期五在接壤德国的法国东部城市斯特拉斯堡南部被捕，将会移交德国警方。法国警方说，德国针对疑犯至少122次调查，他被指由2000年起 十年内多次性侵女儿，同时对多名女童下手。德国警方去年十月通知法国执法部门，指疑犯潜逃到法国。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五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90公里，即是北纬17.9度、东经114.6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越南中部一带。沙德尔在未来几个小时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以南大约500公里掠过，随后会逐渐远离香港。黄昏之后，本港会转吹偏东风，风力会有所增强，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一段时间维持。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大老山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2公里，最高阵风是每小时51公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大致多云，明日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是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48%，三号强风信号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将军澳道，将军澳道上行通去秀茂坪嘅秀茂坪道嘅支路，咁之前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长一阵，不过车龙咧就好长啊，有待消散。而家将军澳道上行通去将军澳隧道嘅车龙龙尾啦，就一路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噶。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山顶道下行近住马纪仙峡道交界是挤塞的，龙尾在太古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纪元。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龙尾在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之前都曾经有坏车阻路的，坏车就拖走了，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另外观塘道近启业村交通繁忙，去荃湾方向的龙尾在德宝花园，去油塘方向的龙尾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多车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就排到去果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海景山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科学园。重复一次，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科学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以及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 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020写下不平凡。 学校终于开学了，但开学礼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不一样。 今次新冠肺炎的威胁比起03年的 SARS 疫情更加严峻，我们感恩香港人表现可以说是超顺畅， 但我们一定不可以自满，因为在即将来临的秋冬，疫情必定会再恶化。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 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如果睇翻咧长者两蚊搭车优惠呢个措施啦，咁其实唔单止系长者啦，亦都包括咗合资格嘅残疾人士啦。嗱，相关措施咧就系2011年嘅时候两蚊搭长者两蚊搭车优惠咧就系喺2011年嘅时候嘅施政报告咧提出噶，咁最后咧就喺2012年咧系正式推行啦。咁嗰个嘅补贴方法咧，其实系点做咧？即系最主要其实。就是政府会是按照翻即系八达通嘅数据咧，补贴翻嗰一个嘅交通营运商嘅。咁所以嗱，而家譬如咧，有一啲嘅即系巴士线啊，又或者系其他嘅交通工具咧，佢会有机会有一个双向嘅分段收费，又或者系一个即系分段收费咁样嘅安排嘅。咁呢啲咧，其实全部都系要靠嗰一个搭车嘅人士咧，上车嘅时候就揿一揿掣，或者系通知。司机咧，即系调校嗰个嘅收费表，咁然之后先至可以攞到呢个优惠啦。如果冇嘅时候咧，就即系话咧，佢会系政府喺发还嘅时候就会有机会咧计唔翻呢条数啦。即系话就可能变相咧系要向嗰个嘅搭汽车嘅交通嘅营办商咧系发放更加多嘅优惠咧，亦都说不定嘅。咁喺成个政策喺当初即系2012年推出嘅时候，已经系有一啲嘅声音就话。即系呢一个咩优两蚊搭车优惠政策咧，其实就系政府系将本身一啲应该交通承办商佢哋应该推出嘅优惠项目咧，就由政府咧嘅公帑去包办咗。咁而家当政府喺一月嘅时候话会将呢个措施降低到60到64岁嘅人士都可以享受，而近日亦都有声音意见就话可能会。因为公共财政的理由而有所反复，大家又点睇呢？政党反应是相当之强烈的，甚至是不同阵营的政党都觉得，喂，政府你讲了整个去推行啦。1872311有什么看法？打来倾下。是高生，你好，高生。 是 你好， 我姓高的。 是有什么看法，高生？ 我觉得呢，初初两蚊这个费用呢，是奖励啲老人家65岁之后出门的。就并非是60岁、61岁那些还可以翻工，因为现在啲人年轻化了如果他们都优惠到就那个目标对象是不啱的啦。 是。 所以我不赞成是60岁可以改变的，因为那个方向都是错了的。 是。 第二呢，是现在两蚊乘车呢，就真是很多人呢，他坐啲隧道车10几20蚊的呢，他坐两个站落。咁我认为最公道嘅咧就系政府津贴，系譬如你收费20%嘅，或者收费30%嘅，咁我如果个程车系20蚊嘅，如果你20%嘅，咪8216咁咯，甚至乎有好多区去区嗰啲短程嗰啲咧4蚊啊，咁你又系俾2蚊啦，咁如果我用个百分比嚟计嘅。4×8俾八毫子得啦， 系 咪一样优惠到长者？ 就算長者喺屯門出嚟香港，咁嗰啲佢坐六蚊車，佢都唔會話太過負擔唔起啊。 嗯， 啊，咁可以杜絕咗好多坐短途嘅，就壓咗嗰啲真係坐長途嘅位啦。 嗯，明白啊，多谢晒你高先生嘅睇法。其实高先生咧头先提到最后嗰一点咧，就系即系乘搭交通工具嘅人多咗咧。以往亦都有唔同嘅传媒咧系报道过相关嘅事宜噶啦，就系、是、自从呢个两蚊嘅搭车优惠即系出咗嚟之后咧，出行嘅人系多咗嘅，亦都系有啲交通工具咧系即系多人搭咗咧会有一个挤迫嘅情况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而家改变嗰个嘅政策做法，而唔系一律咧就系两蚊啦，而系按一个百分比去津贴嘅时候，咁呢个更改又会唔会为市民所接受咧？1872311打嚟倾下，周先生你好，有咩睇法咧？周生， 其实咁样嘅，我会觉得咧，其实即系相对上用一个简单少少嘅方法，就系按照过海同非过海嘅方法咯，即系过海就要收4蚊，唔过海就收2蚊。 嗯， 而去若果就算唔系过海，但若果你话由屯门元朗去到观塘嗰啲咧，若果你去超过某一个里数，亦都应该系按2蚊同4蚊咁样嚟划分咯，而杜绝呢个叫做长车短搭呢个问题。 杜绝唔到噶，因为你系两蚊同埋4蚊之分啫嘛。因为有啲嘅巴士咧，佢就算系一个短途，有啲可能系6个几，咁有啲系4个几，咁嗱。佢其實都係同樣係，即係補貼都會多咗 嘅 喎， 蚊嘅， 係咯。 因為對於問題，運輸署佢肯唔肯咁樣同你睇個計餐網嘅，所以先至話點解用2蚊同4蚊呢個方法。而我心目中大概個分界線大概應該係12至13蚊到咁樣，即係相對上行政方便，但係就唔會製造太多行政成本，但亦都可以減少長車短搭問題咯。仲有一樣就係咧，因为我其实九巴最终问题就是而家佢飞过海路线咧，由屯门去到观塘嘅路线咧，好多时咧系收到16蚊，系咪18蚊嘅？ 嗯， 咁其实同埋最终问题系就系佢一啲呢一类咁嘅长途路线，35公里之内咧就只可以收14.8，但35至47公里咧就一律可以划分，按照收费等级表咧系可以去到18.4，咁即系话中间就。佢中間12公里入面呢又冇分幾級，咁結果就最後就變成點解話即係九巴好鍾意呢就開到就算過啱啱過咗35公里呢佢照收18.4，咁就變成呢又可以間接因為咁樣而每停包括成年人在內都可以收多幾蚊。 明白啊，多謝曬啊周先生嘅意見下分兩蚊同埋四蚊，多謝曬你啊。有盧小姐，你好盧小姐。 系吓，我咧就想提系2蚊车嗰个问题咯。 系 吓，咁我觉得咧65岁先系2蚊俾啲长者系 O K 嘅。咁因为你退休年龄都系65岁啊嘛。咁而家你60岁仲有好多人都系翻紧工噶嘛。吓，咁同埋你而家已经有个咩交通优惠啦，已经系好好噶啦。好似我有好多朋友佢哋都系搵几万蚊一个月，都系60几岁。咁你每个月如果你系啲交通费多嘅，咁而家已经有得补贴，已经好好啦。好似我之前，我一个月我用成几千蚊交通费嘅，因为我翻国内翻工，咁我都冇得津贴，咁我而家就冇嘢做啦，因为而家咁嘅环境系咯。咁我觉得唔应该60岁咁快咧就俾佢哋优惠咯，咁样咯。 系 吓， 即系就应该系大啲嘅年纪先俾佢哋优惠。多谢晒你先啊吓，咁啊嗱，其实咧即系。關於呢個2蚊搭車優惠咧，當然有人就舉腳讚好啦，但係亦都有一啲之前亦都有一啲嘅經濟嘅學者咧，就亦都提出咧，會對嗰個公共財政構成一個都比較沉重嘅負擔嘅。電話號碼1872311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電話旁邊咧，請嚟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系主任林一星嘅，林一星教授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首先想请教一下啦，你觉得咧呢个2蚊搭车优惠咧，佢嗰个政策目标应该点样去厘定呢？ 其实咧，我估个政策目标真系唔清晰嘅。 系 咁，第一咧，其实而家大围上面都系讲紧我哋点样将退休年龄推后啦，令到嗰个多啲长者可以继续工作。咁所以将嗰个俾长者嗰个乘车优惠提早到60岁咧，其实同呢个大方向系啱啱相反嘅。第二就系60岁去到65岁，本身都唔可以叫做长者啦。 系 咁，第三就系话，如果我哋想 鼓勵啲長者做多啲去周圍睇下、周圍參加活動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應該集中啲真係退咗休嘅朋友，就唔係話60至65歲嘅朋友。咁最後咧，我估若果係講到話用呢個方式鼓勵長者就業，其實我哋真係有其他途徑已經做緊相同嘅工作噶啦。 但系因为政府佢当初去讲嘅时候咧，其实佢如果我睇翻佢一月嘅资料咧，似乎都冇好清晰地去讲到佢个政策目标系想做啲乜嘢嘅。咁嗰阵时只不过系话有助减少60到64岁人士嘅工作嘅交通开支啦，咁同埋亦都带嚟一个社会嘅经济嘅效果。我哋应该去。怎样厘定即是他的整体的社会经济效果是不是能够去满足到现在政府所讲的那个政策的目标或者他政策的原意呢？ 但我估呢個真係唔係太知道咧，政府啲經濟師或者政府內部啲官員有冇做過清晰嘅政策分析啦。咁若果係用一個即係你話成本效益嗰、那個嗰、那個睇法嘅話，其實當你一個大網咁去撒曬落去咧，乜嘢人都過咗60歲就可以申請到，即係攞到嘅話，其實呢個唔係任何政策入邊應該要做嘅嘢咯。咁我反而會覺得，如果政府真係想頭先咁講話，鼓勵啲長者就業、資助長者就業嘅話，咁好多60歲或以上嘅朋友，其實佢根本就唔需要。如果係有就業嘅機會嘅話，政策容許佢嘅就業嘅話，其實根本就唔需要呢啲資助。就算我自己60歲之後，其實作為一個教授，其實我就相信我都唔希望攞到政府啲2蚊。即係呢幾蚊呢啲資助令到我可以翻到工啦。只要其實大學將嗰個退休年齡唔好低咗喺60歲，其實已經冇問題啦。 即係你嘅意思就係、是、如果係話鼓勵就業嘅時候，其實2蚊呢、這個交通嘅優惠咧，亦都未必幫到太多， 係 咪？ 其實香港其中一個最大僱主就是政府啦，或者政府資助嗰啲即係唔同嘅一啲機構。如果政府帶頭，將嗰個退休年齡可以有彈性地伸展到65歲，其實已經解決咗呢個問題，鼓勵就業呢個問題一大部分㗎啦。咁而當嗰啲朋友60到65歲繼續糧出嘅話，其實我哋都唔需要政府用公帑去資助呢批朋友去翻工啦。咁根本呢個做法係遠比用2蚊資助啲朋友翻工好好多。 但是如果由即係整體嘅政府嘅政策考慮咧，因為亦都有啲政黨就覺得政府已經講咗出嚟，又冇理由再去收翻，即係似乎佢哋已經傳達咗一個信息咧，這個咁樣嘅即係2蚊搭車咧，係可以達到兩重嘅效果嘅。一嚟就係協助60到64歲嘅人就業啦，二嚟亦都令到更加多人出行。咁政府又冇理由收翻，咁你又點睇即係政黨嘅啲期望咧？ 我估期望同埋一個係咪好嘅政策兩回事，一個唔好嘅政策就真係要收返㗎啦。我估若果係你唔收嘅話，反而長遠對香港做到嗰個損害遠比而家認錯話我真係當時冇諗清楚好好多嘅。 林先生，我想問，即係你覺得呢而家你會有幾大程度係因為考慮咗佢對公共開支嘅負擔呢而提出你嘅異議聲音呢？ 其實我相信我自己一個老年學嘅學者啦，咁我亦都做好多關於話老有所為方面嘅研究，亦都喺外國係做咗長時間研究。我覺得呢個諗法其實你就算唔用公共開支嘅諗法，這個同一般我哋話老年政策上面咧都背道而馳嘅。咁所以就算你唔用公共開支嘅諗法，這個已經唔係一個好嘅政策。再加埋用一個公共開支，同埋而家因為我哋話嗰個即係 COVID-19 下面我哋引致嗰個公共開支嘅入不敷出嘅情況之下咧，即係雙重嘅負面嘅影響咯。咁所以我覺得無論用政策嘅本意啦，用公共開支嘅睇法，呢個將嗰個話2蚊乘車擴展到60至65歲，根本就是一個好差嘅政策。 你頭先話同老人政策亦都係背道而馳啊，呢度可唔可以再解釋多少少？ 因為大部分嘅長者政策啦，我哋話第一部分咧，我哋睇到我哋想鼓勵啲長者繼續係就業啊，或者係對社會有幫助。咁而好多國家一路做法就係將嗰個退休年齡一路推遲，咁亦都令到嗰個退休制度咧係更加可以即係延續到嘅。如果你太早退休， 休，就算而家香港六十歲退休，但好多時候嗰五年咧，其實啲唔同嘅長者咧都要用唔同嘅方式去揾即係收入去幫補嗰、那個嗰、那個支出。咁與其咁嘅話，點解政府唔乾脆由政府帶頭，將所有政府同埋政府資助嘅機構嗰個退休年齡一路擴展落去咧？即係由65歲開始，咁就已經係一個好事啦。第二，其實政府之前咧已經將長者綜援呢樣嘢改變啦，係咪？咁其實呢個政策入邊亦都講到明，其實政府都係鼓勵60至65歲啲長者自力，即係嗰啲朋友啊，自食其力就唔好。咁若果與其自食其力嘅話，不如就即係喺公講，我哋話喺嗰個即係就業嘅政策上邊咧，鼓勵多啲即係放寬嘅政策。嗱，香港冇一個正式嘅退休政年齡嘅，因為我哋香港冇話最後社會保障，即係退休之後嘅保障啦。咁但係政府係一個作為最大嘅僱主，加埋啲政府資助嘅機構嘅話，其實只要政府帶頭嘅話，其實唔難做嘅。 教授，我仲想請教多最後一樣就係因為局長咧，佢一月初網址嗰度都有話啊嘛，為六十歲或以上嘅市民提供乘車優惠嘅城市咧有好多嘅，包括咗係倫敦啦、悉尼啦、新加坡啦、北京啊、廣州等等。其實呢啲全部都係我哋可以參考到外地經驗嘅喎。咁點解即係又好似嚟到香港又大家又覺得有一個保留嘅態度咧？ 我估睇呢樣嘢一個政策配合啦，第一要係睇清楚佢係60歲定65歲啦。咁第二有啲城市，例如Portland 美國 Portland 咁樣，佢根本入到城市入邊內，即係內部，佢都已經係有呢個全部都免費。其實每個政策有本身唔同嘅原意，我覺得我哋就唔可以咧抄啲又唔抄啲。我覺得香港最得意嘅地方咧就係啲。佢哋覺得啱用嘅例子，佢哋就借用，但佢哋冇睇放。例如，我哋而家講外國有好嘅退休政策，亦都有鼓勵就業嘅政策。例如外國有啲我哋話即係啲失業保障咁樣。我哋好多時候香港嘅時候咧，我哋冇好清楚睇到全票，而係見到啱嘅就借咗嚟去點去。你即係 justify 咗我哋嗰個政策嘅合理 性， 合理化，咁變咗我覺得香港其實我覺得最差嘅反而係我哋只係不斷地用啲外國嘅例子去令到自己嘅決策合理，但係仲冇真係認真去諗人哋外國例子入面全盤點樣去做，所以而家我哋香港嘅政策咧就好破碎嘅。即係中意抄啲，唔中意抄啲，結果炒埋一碟咧，就唔知似咩樣嘅。 即係每度抽一忽忽搬過嚟咁樣。 係啊，其實佢覺得啱嘅時候，咁就借用一啲例子去合理化咗人哋做，即係自己做嘅嘢，但亦都冇睇到人哋咁樣做之後咧，背後成套嘢點樣配對，咁變咗人哋嗰個嘢可以行到，因為人哋有成套嘅配對喺後邊，但我哋冇啊嘛。 明白，好多谢晒你，林一星教授，唔该晒， 拜拜。 林一星系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嘅系主任，亦都系研究老年政策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咧，好惨惨住嘅听众咧，就问萧叔叔，成日个头赤赤痛，我哋英文可以点样讲咧？头痛咧，我哋当然分好多款嘅，英文当然系 headache，H-E-A-D-A-C-H-E 一个字 ，headache，headache， 好轻微嘅头痛咧 ，we can have a slight headache，okay，S-L-I-G-H-T， or we can simply say，I'm having a bit of a headache，okay，a bit of a 跟住 B-I-T。Of okay, a bit of a, I'm having a bit of a headache. 咁就係我輕微頭痛，有少少頭痛啊，咁樣非常嚴重喎。I'm having a terrible headache. Or I had a severe headache. 亦都得 terrible, severe. 好啦，赤赤痛嘅意思咧，我估咧就應該係嗰種頭痛咧，就係咧好似感覺到血管嘅擴張同收縮，跟住一下一下攣住你個頭後面嘅血管。而感覺到嗰種頭痛咧，我哋英文咧，我哋可以叫做一個 a throbbing headache，OK，T H R O B B I N G，throbbing，throbbing，T H R O B B I N G。所以譬如我琴晚有呢個好赤赤痛，揦住攣下攣下嘅頭痛，我哋話 I had a throbbing headache last night and it was terribl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雷小姐你好，有咩睇法 啊？主持吓，我都唔系好赞成即系话六十至六十四岁个个都两蚊咯。真系而家我啲好后生嘅，咪啲个都八九十嘅，即系叫就算老人家都叫少老。嗱、那个高物论呢啲啦，咁我都赞成。如果真系要实行嘅话咧，真系咧都唔可以话两蚊，我谂啊一半啦，一半就比较切合啲啦。咁同埋嗰啲公共交通工具嗰啲都唔使话要话即系要全数，即系你搭廿蚊车咁啊扣两蚊俾十八，我都唔赞成。我谂佢哋做得呢啲公共事业咧，都要为社会付翻一啲嘅。我谂即系七折啊六折走数佢哋就 O K 噶啦。 即系唔系全数俾翻晒啲交通工具？ 唔系全数俾翻啲交通工具吓。咁同埋咧，就起码仲要除咗地铁咁啊多啲巡查啦。我谂其他嗰啲咩巴士啊、小巴啊、咩任何交通工具咧，个车长睇一睇个身份证，我谂个时间都唔会争好远嘅啫。 明白吓。 同埋要罚得重。 是即是防止滥用，多谢晒雷小姐的意见。咁啊亦都呢头先讲到啦，即是退休年龄的问题啦。其实都可以留意的，就是政府呢之前已经是将2015年以后入职的文职人员呢的退休年龄呢延到去65岁。亦都是2000年以后入职的公务员呢亦都可以选择65岁退休。咁即是话呢，如果呢个政策推行的时候，呢班本来有工作的人士都会有受惠的，咁系咪可以符合到政策原意呢？跟住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嘅早前近住海景山庄嘅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慢线系封闭，车龙排到马料水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同埋鲗鱼涌公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人民币6.672，英镑兑美元1.307，欧元兑美元1.184，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67。港金报17,640，比上日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85美元，卖出1,910.58美元。港汇指数103.2，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较早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海景山庄慢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去大埔公路沙田段近赛马会体艺中学。另一边嘅龙尾啦，就排到去马鞍山路近大水坑港铁站。反方向啦，吐露港公路出去九龙都系有车龙噶，排到去新达广场。另外一宗的意外就在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康港铁站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泥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演艺学院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星河面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 Megabox，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很长，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和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纪元。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交通繁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6:42，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嘅呢个时间咧，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啊，亦都有我哋两位嘅传媒人啦，就系、是、冯振超以及系胡丽云喺度嘅，两位好。 你好， 大家好。 嗱，咁首先咧，不如延续一下啦，就系2元搭车优惠咧个年龄系下降到60到64岁嘅问题啊。因为近日咧就亦都有传闻传出啦，就政府咧系话即系唔系暂时即系唔做呢个政策咧，亦都惹嚟好大嘅反弹啦。譬如我哋睇到有一啲嘅即系议员甚至话咧，因为你已经俾咗一个合理期望咧啲市民啊，咁其实市民系可以用一个法律行动咧去处理噃。咁亦都有啲政党就觉得政府应该要去找返条数啦，因为你承诺咗嘛。首先呢，可能想问一个问题，政府有一啲消息就话点解要暂时唔推行呢？其中一个好大嘅原因就係因为而家因疫症而影响嘅公共财政状况。各位你哋两位又觉得如果一个承诺咗嘅政策，咁但而家就话因为公共财政嘅理由而唔推出，係咪一个都係合理嘅一个咁样嘅做法呢？冯振超。 我觉得可以接受嘅，即系基本上咧，其实而家嗰个状况真系大家睇到啦。咁暂时睇落咧，政府咧嗰个嘅讲法唔系话一个官方式嘅讲法嚟嘅，都系一路都系 消息、 吹风啦、消息啦。咁呢个系咪政府而家嗰个行事模式咧？咁我谂就值得商榷嘅，因为点解我咁讲咧？其实佢唔搞咧，我觉得反而就唔系个问题。嘅症结啊，因为佢唔搞，只要你解释得好清楚，你个状况系点样样，市民我谂都会自己用自己嘅即系思考去理解究竟件事系啱定唔啱咧。咁但系我觉得就系、是，如果你用一个吹风嘅方法咧，吹足成4-5日，咁但系又好似冇乜人出嚟真系确切地讲咧，咁我觉得呢个反而系一个问题。一个有信心的政府或者一个管治能力可以的政府呢，其实不应该用这种方法呢去看民情。因为事实上你问我，其实我觉得不搞的机会是超过一半以上。如果政府你本身都确实是不搞的，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即是将大家的那个或者期望所谓下，那去即是尽量去减低大家的期望呢？现在就调回转了，他那种的期望管理就是将件事摆咗讲咗出嚟之后咧，就令到大家咧原本冇乜，即系原本其实就可能嗰个反弹冇咁大咧，但系因为经过一轮嘅社会嘅政坛啊、政治上边嘅唔同嘅光谱嘅人去讨论之后咧，就反而系炒热咗件事。咁而且其实你问我政府系咪冇道理唔搞，我亦都觉得唔系啊。咁你中间其实佢都有好多疫情下的措施是使了很多钱的。咁如果以而家我睇佢嗰个状况咧，佢就系即系讲嗰个嘅，因为就支出会好大，会过百亿。咁而且咧嗰个嘅涉及人数咧就会多好多，因为有好多60岁以上嘅人仍然系在工作当中。呢一啲唔系好系理由嚟嘅，其实，因为应该推出之前或者讲之前咧，应该已经有一个估算喺度。咁如果係咁嘅話，我覺得其實反而係點樣樣咧，去同市民有一個清楚透明嘅交代，呢一個係好重要咯。 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同我哋倾倾啦。因为话政府有传啊，话可能有意咧搁置呢个计划咧，都已经讲咗好几日啦。咁但系即系一路以嚟，我哋主要都系听到政党啦，或者系唔同行会嘅人士啦，佢哋嘅回应嘅。咁但系你又点睇呢？可以打嚟18723，同我哋倾倾啦。先讲一讲喺政府嘅处理手法上面，胡丽云，你觉得点睇呢？ 我觉得香港政府其实在这件事件的上面，其实都有一个几被人摆了上台的一个状态的。大家即要追源索齿，要想回这件事件。这个2元的优惠 由六十至六十四，即係下降到六十至六十四歲提出嘅時候，就係由一班嘅建制派走出嚟去講嘅。咁然之後咧，跟住就係特首就話喺佢嗰個嘅，即係年初嘅時候就話到啊，即係都會去俾辣 十大惠民措施 嚇。咁、個狀態嘅時候，你會見得到，似乎就好似我哋唔知得到背後究竟佢哋嗰個嘅達成嗰個嘅協議嗰個邏輯係點樣。我哋大家都好清楚，香港嗰個嘅退休年齡咧，絕大部分都係以六十五歲為主嘅。而現在咧，突然之間話將佢要降低到去六十至六十四歲，都可能夠可以享到一個優惠嘅時候。當然，我都就快可能會，我相信我都好快就可以享受得到嘅時候，我都唔會話因為咁樣樣而感覺到高興。而反之，我會去覺得諗緊點解要咁樣做？你令到嗰個嘅政策，即係一套嘅思維嘅嗰種嘅政策咧，你會突然之間好似打叉咗一啲嘢有佢出嚟。而第二樣嘢，你話要去作出呢一個咁樣下調到六十至六十四歲嘅時候，其實當時佢哋有冇計算過嗰個嘅，即係嗰個嘅開，即係嗰個嘅支出，我哋會係即係少咗幾多？第二樣嘢，你嗰個嘅機制，你要去防止人去濫用等等嘅嘢，係咪真係咁完備地可以堵截得到啲人嚟到去濫用呢一個問題咧？我唔知道當時佢哋有冇諗到呢一樣嘢，但明顯地就係今天就依個信息出咗嚟，就係話到啊，俾咗好多嘅理據，話嗰個公共開支嘅問題，亦都講緊話呢一個嘅機制有被濫用嘅時候，即係明顯地去講緊一樣嘢，就係依家要揾一啲嘅理據出嚟嚟到 support 佢自己呢一個嘅話唔俾錢嘅一個嘅做法上，咁低温佢哋係冇思考嘅咩？我真係唔知喎。第二樣嘢，我亦都好懷疑緊咧，就係話究竟呢一個嘅特首答應呢個六十至六十四歲嗰個下調嗰個空間嘅時候，佢究竟有冇同到其他嘅政策局，尤其是阿羅志剛嚟到好深入嚟到去討論呢一個問題咧？我估計我自己一個人好估計，羅志剛係可能真係未必會係認同。如果大家稍稍去記憶翻，就係羅志剛佢都曾經講過啦，六十歲嗰啲都係仲後生噶嘛，仲建議嘅又話將嗰個退休年齡再由六十五歲去退休，褪高到要去七十歲嘅時候，咁你要諗，你就可以諗得到佢係咪真係都會去認同翻六十至六十四歲就係一個叫做啊，好似叫做準備退休嘅一個嘅叫做福利狀況呢？第二，羅志剛一直以嚟都唔贊同一個嘅叫做福利社會主義呢一樣嘢噶嘛，所以引致到嘅就係、是。究竟呢一個咁樣嘅制度，呢一個咁樣嘅説法出嚟嘅時候，政府裏面負責呢方面嘅一啲嘅官員，佢哋有冇同阿特首嚟到去清清楚楚嚟到去傾掂數咧？定抑或佢哋都真係，因為某一啲人提出想攞一個嘅叫做市民嘅拍掌，想攞到市民嘅一個嘅認同感，為自己面上貼金，而佢就係跟住順口開河嚟到去答應咧？我真係有咁樣樣嘅懷疑咯。 其實另外一個角度咧，亦都可以即係去睇一睇啦。而家政黨嘅反應啦，譬如咧，以今日立法會嘅內務委員會嘅情況嚟講咧，其實跨黨派嘅議員咧都係關注呢一個議題嘅，亦都咧係要求內會主席咧下次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會面嘅時候咧，向對方了解嘅。因為講緊嘅跨黨派咧，唔單止係講緊建制派啦，其實亦都係講緊咧民主派嘅議員，亦都係。同樣的意見和反應，這些議員的意見和反應，其實大家覺得是不是又是一個都預期之內都應該會是這樣反應的一個情況呢？馮振超， 我覺得呢這個都看到呢香港那個政治生態和那個政治人物的那個水平的意思是呢，我看回無論是建制或者是民主派泛民的議員都好，其實他們都是講緊要求政府去解釋點解唔俾，或者嗰個唔俾原因係乜嘢？我點解覺得即係有啲失望咧？就係政府就固然唔係用一個正即係面對社會嘅方法去表達啦。咁但係調翻轉頭講，你會見到就係我哋嘅議員咧，其實佢哋唔識問問題噶。問問題嘅意思係話，今次呢一個去到六十歲咧，其實。雖然睇落政府係使咗一筆額外嘅錢，我當政府當時可能真係冇一個嘅 基礎計算喺度，所以今次就會將嗰個所謂嘅百億數字攞出嚟。但係其實如果真係公共行政嘅嗰個測算嘅話咧，嗰個估算咧，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唔係淨係計我使咗幾多錢嘅。因為香港其實面對緊幾個問題，第一就係我哋嗰個老齡化問題，第二就係嗰、那個因為老齡化而令到嗰個退休需要延遲嘅問題。所以咧，其實今次嘅呢個兩蚊呢一個嘅津貼擺將佢推前咗去到60歲咧，其實係對於有部分嘅勞動力咧係能夠得以繼續維持多一段時間。這個對於整體的香港經濟發展，尤其是在現在水深火熱的情況底下，其實我覺得是有一個的正面影響在這裡。所以在這些問題上，其實我覺得政府是應該，其實政府的統計處和政府的政策局，我很相信他們有很多的精算師，有很多的不同的人才呢，是計算這些這樣的或然的機會 的一些的數據在這裡。如果你計算這些數字，你就會發覺如果這一班人是真的拿到這兩元的話呢，其實他們投入那個勞動市場的機會是會大了，因為肯請他的僱主那個的成本是低了，尤其是近這兩三年呢，這個的運輸啊、物流業呢，是需要很大量這一類型的勞工的。所以在這個這樣邏輯上面呢，我見不到有政治人物呢是問過這些問題。這個才是我覺得呢，作為政治人物，即是我們現在在談了都不夠半個鐘頭，我們都想得到這些問題，他們沒有理由想不到，他們想不到的話就是他們的問題咯。 我自己會很覺得呢，即整件事件的裡面呢，即系唔单止就系讲紧话，究竟个政府佢哋依家系谂紧乜？我哋真系唔知不得止啦。其实佢依家突然之间咁样样啊，传个风出嚟，一直都唔去有任何一啲嘅进一步嘅交代。我怀疑紧，究竟佢哋可能都系想即系补紧一个嘅镬。但我亦都会好觉得，喺今时今日呢一个咁嘅状态嘅时候咧。雖然我哋都會好理解得到嗰個嘅經濟嗰個嘅水深火熱，但係我哋都真係不難不要去緊記一樣嘢，呢個係涉及到一個公共資源，即係我哋如果要去使錢嘅時候，我哋一定都要有一個嘅方向，亦都真係用之於民，同埋同時間裡面咧就係都要有一個嘅長遠目標。如果佢當初佢話對呢兩蚊嘅福利係真係話到希望鼓勵啲退休人士能够即系唔好匿喺屋企做咗一个嘅宅老嘅时候咧，咁呢个就系嗰个嘅初心。呢、个初心其实系好重要嘅。如果我哋话利用咗呢一样嘢嚟到去再自肥又好，甚至其实坦白一句，长者佢系冇错，佢系可以，如果佢真系攞六十至六十四岁，佢攞到呢个嘅两蚊优惠，佢可以继续工作。但系佢冇呢两蚊嘅时候，其实佢都会继续工作。相反嘅就系话到，可能會係令到一班嘅嗰啲嘅叫做公司又好啊，大企業又好，就會係識得去點樣樣去即係、用呢一群人，令到呢一群人可能嘅佢到頭嚟佢唔係享受緊佢嗰個工作嘅生活，而係被壓榨緊佢嘅工作生活。咁所以引致到就係我自己會好覺得，大家要去諗一個嘅公共開支嗰個嘅使費嘅時候咧，其實都要去小心去處理。同埋，如果 Day One 嗰個嘅原意就係話及到要去讓我哋真係為香港社會建設嘅一群嘅長者，要去回饋翻佢，去為呢一個嘅香港嘅社會嗰個嘅貢獻嘅時候，我覺得我哋就應該要即係、要去。sticking to 翻喺呢一個嘅原則上面嚟到去思考，究竟往後嗰個嘅公共嘅開支嘅使費嗰方面，究竟係應該點樣處理咯？ 我谂唔少人都相当之关注咧，政府到底对于呢个传闻有一个乜嘢嘅说法，或者系即系点样去厘清佢本身嘅政策原意啦？喺度亦都有个节目预告啦，就系听朝早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咧，会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出席嘅。咁啊，当然会触及到好多不同嘅话题啦。咁但系当然呢、这个两蚊搭车优惠降到去六十到六十四岁嘅人士都可以享受，到底系咪各自咧？相信 分啊，听日大家都希望罗志光局长可以有多少少嘅资料啦。咁啊，留意啦，听朝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嗱，不过咧，我又想同大家讲另外一个嘅问题，亦都系同样咧，就系政府系以经济低迷嘅理由咧而要搁置嘅。咁嗰个就系关于两条嘅条例草案，就系一手楼空置税同埋专营的士嘅。咁啊，政府嘅新闻稿咧，不约而同都系用咗经济低迷呢个嘅字眼啦，就话因为咁样嘅原因，所以就去要需要即系搁置啦。咁当然亦都系考虑到社会嘅一啲意见啦。嗱，两位你哋又觉得即系我哋本来有一年嘅多一年嘅立法会嘅时间啦，咁上年嘅即系暑假之前冇办法处理到嘅一啲嘅草案咧，就应该有机会都可以继续喺依年完成啦。咁但系政府就以经济低迷个情况而去搁置咗呢两条条例啦。你又点睇咧，冯振超？ 我谂呢个咧，暂时都要再睇多一阵咧，佢其他嘅即系法例啊，嗰个嘅审议工作个排序或者嗰个重点摆喺边度，例如系游说重点啦，例如系同传媒嗰个嘅交代啦，同市民嗰个嘅即系解释啦。因为点解我咁讲咧？其实你会见到就呢一啲嘅之前你头先提呢两个嘅条例系各自咧，其实佢。讲嗰个时间咧，其实系早咗啲嘅，我觉得早咗啲嘅意思系话，其实啱啱先至开咗今个嘅会期。如果唔系呢一个施政报告褪迟嘅话咧，其实呢啲系咪真应该都系摆埋喺施政报告里边嘅一啲嘅可以讨论嘅内容咧？即系我会好觉得就系而家咧，其实之前我都听过有啲嘅朋友咧，大家即系去倾偈嘅时候。都会觉得就系话，现在嘅施政报告咧，同以前有最大分别就系话，而家佢哋系真系好多时都有好多唔同嘅政策举动咧，可以系冇乜一啲嘅事前嘅功夫，或者冇乜等一啲嘅过去我哋即系都恒常惯用嘅一啲嘅方法去公布啊。譬如即系财政预算案啊，或者施政报告啊，呢啲都系过往大家。会觉得就系话需要去关心，因为会睇到政府个施政脉络、财政用嗰个嘅方向。但系而家你会突然间觉得就系话，譬如空置税嗰、那个呢一、这个就真系同嗰个嘅本港嗰个嘅楼市政策同埋财政收入有关嘅嘢咧，就突然间就讲咗话我唔做住啦咁样样。咁我会觉得最大问题就系话，以后系咪都系好似咁而家咁咧？就系、是、随时随地都会有唔同嘅改变咯。 政府话咧会喺稍后撤回两条相关嘅条例草案。1872311七点钟新闻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呢个议题啊。 同疫苗冇直接关联。疾病管理厅强调，目前仍然未查明死亡病例同疫苗接种之间嘅因果关系，认为无需叫停接种计划。韩联社引述专家话，死亡个案无疑引起民众对疫苗安全性的疑虑，但流感疫苗引致死亡的比率几乎是零，认为疫苗的安全性应该无问题。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7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90公里，即是北纬17.9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越南中部一带。沙德尔在未来一两小时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以南大约500公里掠过，随后会逐渐远离香港。今晚本港会转吹偏东风，风力有所增强。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晚同听日一段时间维持。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昂坪同大老山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46公里，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61以及57公里。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较早前近住海景山庄的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慢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带的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沿住大埔公路一路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而家大老山公路去吐露港公路的交通亦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亚公角，揸车的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暂时避免经这一段吐露港公路去大埔上水方向了。咁就係因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近住海景山莊慢線有意外，龍尾分別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圍新村。大老山公路去吐露港嘅車龍就排到近亞公角。咁而喺觀塘繞道去大老山方向咧，較早前近住麗晶花園曾經有意外，一大車多。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明愛醫院嘅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龍翔道近風力樓。就係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明愛醫院快線有意外，龍尾風力樓。至於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嘅意外已經清理好，一大嘅交通回復正常。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安达大厦，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约道，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观塘绕道近宏天广场。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而家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圣约瑟英文中学对开。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挤塞，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近住御港湾嘅龙尾就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扫管笏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大榄段。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科学园落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吴先生伤到一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儿子的生母是伍杏儿。郭强伤到六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为帮助企业周转，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已经增加到最多可借12个月薪金及租金或500万元，头12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借款更多或更长还款期，计划另提供80%和 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开心日报全新配搭，10月19号开始有得听。 编剧港剧继续有的，无论是电影院还是串流平台，我都会找套好戏和你们一起谈。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刘莲、彪爷，开心日报，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有种坚持叫做母爱， 永远乐观向前，尽心尽力。石莲系以无限嘅爱去凑大患有严重残障嘅儿子。 呢个星期，石莲系会同我哋分享佢推住个仔游山玩水嘅经历。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翻翻嚟晚上嘅七点十一分，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直播室咧亦都有冯振超同埋胡丽云两位啦，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喺刚才七点钟新闻之前啦，我哋除咗讲咧系呢个两蚊搭车优惠啊，由65岁降到去60到64岁嘅人士都可以合资格咧，盛全会系因为财政考虑而搁置。之外啦，亦都有讲到咧，就系、是、政府啊，系话呢个一手楼嘅空置税啦，同埋咧系呢个优质的士嘅专营的士呢两条条例咧，递咗上去立法会噶啦。咁亦都话咧，会系因为经济嘅状况啦，同埋经济低迷咧，而系会唔继续做噶。亦都话会稍后就会撤回咧两条相关嘅条例草案。大家对于呢政府撤回呢两条条例草案有咩睇法咧？可以打嚟电话，打电话嚟。1872311啦，同我哋倾一倾嘅1872311。胡丽云其实亦都可以即系咁样去考虑嘅，因为政府喺个新闻稿入边咧，亦都有讲到，除咗经济情况之外啦，亦都系考虑到社会有两极嘅意见啦吓，即系一手楼空置税，而嗰个专营的士嗰度咧，亦都话即系业界咧有唔少嘅一啲嘅意见同睇法，咁所以咧佢哋综合晒即系一篮子嘅考虑之后咧，就觉得即系暂时都唔好做啦。咁你又觉得点睇咧？即系经济系咪真系一个最大嘅考虑？就系而家唔应该做呢两条条例咧？ 首先回应翻咧，你话及到嗰个嘅政府嘅新闻稿讲到啦，即系政府一个说法咧，就系话到社会有两极嘅意见，对于呢两个议题，从来由呢一个嘅事件出现嘅时候咧，社会都已经系有两极嘅意见嘅，所以引致到嘅就系话到，个意见系已经系出现咗，亦都真系喺佢话要去撤回呢两个嘅条例草案之。前咧，其實咧都已經係成功地咧，就喺個立法會嗰度面咧，就已經係有一個嘅重案委員會嚟到要去討論嘅。咁所以引致到佢現在用呢一個咁樣樣嘅話，兩方嘅一個嘅不同意見嚟作為一個嘅理據咧，我覺得就係多餘嘅，唔係一個令到人可信服嘅一個嘅説法咯。相反，佢用翻一個嘅財政嘅問題嚟到去作為一個嘅理據嘅時候咧，我覺得係。可以理解，亦都是非常之明白的。只要大家市民去细心去想返，自从这个疫情出现了之后，政府推这个保就业这个方案出来，你细心想返的时候，整个整体由第一轮又好，第二轮都好，那个的主要拯救的对象呢，都是以一些真的叫做公司，哪管你是一个嘅一人公司又好，以至到系哇大企业都好啦，系以保住佢哋为主嘅。而引致到嘅就系话到，当然佢哋嘅理解嗰啲传统嘅概念就系话到，保得住呢啲咧，佢哋咧就会下面嗰一班嘅工人咧，嗰班嘅受雇者咧就都可以保得住饭碗。嗱，呢个系佢哋好传统嘅老思维嘅一种嘅方法。但喺今次我哋借用呢一个国泰事件为例啊。我哋大家就已經好清楚明白地知得到呢種嘅傳統嘅老思維嘅一種嘅想法，究竟係咪真係仲係貼合時宜呢？我哋嘅社會其實已經係轉變得好快嘅，亦都包括埋香港政府，亦都係曾經係鼓勵過啲人走出嚟到去創業。你一創業嘅時候，又都會係令得到好多人咧，可能佢會選擇係用一個自由身。作為一個嘅身份嚟到去接好多唔同嘅散作，當然亦都有人會自己係自立門户嚟到去做。但高物論點，成個事件嘅就係話及到政府佢 推出呢啲咁樣嘅政策又好，又或者今次依家要撤回呢一個嘅空置税又好，或者呢一個嘅優質的士呢一個咁嘅專營權呢一樣都好啦。其實前提個裏面，佢就要唔好再令到個社會嗰個嘅叫做動盪更加擴大，亦都要保住就係話到呢啲咁嘅公司啊，呢啲咁樣嘅已有嘅一啲嘅生意嘅人咧，能夠可以繼續能夠去經營佢哋自己嘅業務，盼望著嘅就係話到佢哋能夠經營嘅時候咧，就令到佢嗰啲受雇者能夠可以繼續能夠保得住飯碗。所以引致到就係話佢，你話佢今次走嚟撤回，我唔會，因為真係完全我零驚訝，我真係零驚訝。只不過嘅就係話到，就好似正話馮振超所講，政府今時今日嘅政府咧，佢要去推任何一啲嘅做法出嚟嘅時候咧，其實都已經真係係你諗唔到佢依家已經係亂打嗰張牌出嚟嘅。即係簡單一句，以往所做嘅一啲嘅嘢咧，其實佢哋已經係唔會再約定俗成嚟到去跟住嗰條嘅舊有嘅一個嘅做法嚟到去做嘅。再舉多一個例子俾大家去聽下，你就會明白嘅。 嗯， 早幾日先見到有傳媒走嚟報道，我哋大家都好清楚得到嘅，就係話到我哋去呢一個屋宇署去呢個裡面的時候咧，我哋可以睇得到香港嘅全港九新界所有嘅物業，佢哋嗰啲圖則嚟到去了解翻，就係話到究竟會唔會有一啲人嚟到去做一啲嘅僭建啊等等嘅嘢。但係早排就係話到呢、這個屋宇署竟然咧係可以特別唔知點解喎批准呢一個四叔佢哋嗰個咁嘅私人大宅。將他們的圖則那裡是可以不去公開給這個的公眾來到查閱，所持的理由就是說到因為這個的這塊土地的那個人是拒絕，而這個土地的那個人他就說因為這個是個私人物業，他要自己自住。那我想這個的做法呢，其實是完全全是推翻了香港由過去到現在大家都知得到那個的資訊透明那個的重要性，而呢一個嘅咁樣嘅檢測，呢一啲咁樣嘅圖則，亦都係過去有好多嘅例子，係揭發咗有好多人嚟到去有一個嘅僭建嘅，所以即係嗰種嘅政府嗰個亂打牌出嚟呢個咁嘅狀況，已經係令到大家都已經唔會對於佢突然之間再有做啲咁嘅做法咧，會感覺到錯愕咯。 不如咧休息一陣啦。頭先大家都講到經濟低迷啦，跟住翻嚟我哋不如就講講咧國泰裁員嘅呢個事件。電話號碼18731。 14岁嘅时候，我生日嗰一日，主诊医生同我讲，你患上咗骨癌。 佢截肢26年， 平时由屋企行去翻学嘅地方咧，5-6分钟嘅路程啦，揸住两只手叉啦，需要行大约半个钟头。 佢系本年度10大杰出青年吴家荣医生。 我冇谂过会放弃，所有嘢都得嚟不易啊！咁大嘅一个疾病，我都可以应付得到，我仲有咩嘢我系克服唔到嘅咧？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老日的足迹，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老友我撑你， 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干事林俊彤。 對比起普通市民咧，劏房住户佢哋嘅心理壓力一定會特別大嘅。講緊係嗰個空間啦，講緊係嗰個經濟啦。因為坦白講，佢哋未必可以好明確咁知道自己喺疫情完結之後有咩工作啦。佢哋對前景嘅憂慮都會非常之嚴重。政府之後如果可以直接幫助基層，當然更好啦。如果唔係嘅，都要係俾資源一啲社福機構，等佢哋再可以做呢個輔導工作啊，有人手去做呢件事。社福機構喺而家呢個環境咧，每日都處理非常多嘅個案啦，咁都係非常之唔夠人手同資源啊。咁所以係有必要增大力度去顾及社区精神健康。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是1872311，直播室呢亦都有胡丽云同埋冯振超今晚帮我哋点评一周时事啊。必须要讲一讲国泰啦，因为国泰呢喺即係今年6月嘅时候啦，先至获得政府牵头系 一個即係輸入到一個資金啦，令到佢可以繼續營運啦，而我哋嘅航線亦都即係航權亦都不至於冇咗啦。咁但係佢日前宣布嘅重組計劃咧，就係整體削減係8500個職位嘅，扣除咗一啲已經懸空咧，實質咧削減嘅人數咧就係5900人左右啦。咁佢就話咧呢一個嘅重組方案咧係可以令到國泰每月減少大約5億元嘅現金支出。咁同埋咧，特別就係即係成個重組入邊咧，國泰港龍呢個品牌咧，佢哋又完全放棄咗噶啦，咁只係保留翻即係香港快運同埋國泰啦。嗱，大家點樣去睇即係國泰佢而家選擇停止營運港龍嘅經濟效益咧？嚇，馮振超 都唔係講效益啦，而家只不過係點樣減少嗰個嘅，即係喺國泰嚟講就係減少虧損啦，希望能夠。捱過呢一次嘅疫情啦，咁我諗從一個比較宏觀啲嘅角度去睇咧，就係香港唔係即係淨係國泰嘅問題，香港本身係成個亞洲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嘅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一個空運嘅一個嘅樞紐啊。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今次國泰其實除咗你話裁員之外咧。佢將港龍嗰個品牌咧係唔做落去咧，呢個都係其實之前就冇乜人係估計過，因為我諗你留個品牌喺度，其實未來點樣營運可以有嘅變數或者可以有嘅即係彈性會比較多啲。咁點解今次國泰要咁做咧？其實我暫時我都未能夠好摸得到嗰個脈絡係點樣。咁但係明顯地就係話嗰個嘅航權問題，即係同內地之間一啲嘅航線咧，會唔會有一啲嘅改動咧？有啲航線會唔會再需要褪翻出嚟啊？即係因為你之前其實係國泰港龍去營運緊㗎啦。喺咁嘅情況底下，我諗就需要即係有多一啲嘅資料俾大家去作出一啲嘅分析啦。因為我諗其實講翻裁員嗰度，我覺得就即係其實係一個冇乜辦法之下好無奈嘅一個嘅事實啦，因為。其實唔係話淨係呢個航空業啦，好多唔同嘅行業其實已經由今年嘅頭一季到而家都開始係一種失業或者半失業嘅狀態嘅啦。政府究竟再可以做啲乜嘢呢？我諗就呢一個就真係需要有一啲新啲嘅思維啊，因為其實你話嗰個嘅即係保就業計劃咧，其實香港唔係最早做嘅，最早係歐洲做先啦，英國意大利德國等等。咁香港你話係咪就係、是、止於此咧？我認為就唔係噶，我覺得應該仲可以咧，係諗一啲比較新啲嘅方法去幫一啲咧基本收入或者基本生活需要都唔能夠。去即係生活落去嘅人咯，因為事實上咧，如果你話我哋淨係用翻我哋現有嘅一個嘅所謂綜援機制咧，嗰啲人佢哋未必係可以納入嗰個機制裏面受惠。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既然我哋對於一啲未住滿七年嘅人士，我哋都有一啲嘅方法過去可以為佢哋提供到一啲嘅經濟支援、特事特辦。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係咪都可以諗一諗喺呢方面裏面亦都做一啲嘢？因為呢啲人佢哋其實好多都係仲喺一個嘅就業年齡嘅咯。 馮振超好快就講到即係呢個保就業同埋點樣去輔助一啲其他人嘅就業嘅問題啦。不過咧，我想將個焦點咧集中翻喺國泰呢個嘅事件當中先，因為頭先馮振超佢都提過就係涉及到國泰港龍嗰啲嘅航線到底點樣處理咧。嗱，如果我哋睇翻資料咧，就應該國泰港龍咧係疫情之前咧，大概應該有40多個嘅航點嘅，就主要集中喺中國內地同埋亞洲區內地點。咁而家咧就應該係國泰港龍如果扣除咗一啲嘅重疊咧，應該都仲有成20條嘅航線咧係冇本地嘅航空公司經營啦。咁而政府都講咗啦，就係呢啲嘅航線咧唔可以自動就由其他嘅航空公司去承辦，其實你一定要再重新去申請過嘅。咁當然。而家亦都盛傳咧，話會有另外嘅航空公司，即係大灣區航空嘅出現啦。咁但係都佢仲搞緊一啲嘅手續啦，都未知得唔得。咁不過，如果頭先馮振超講嗰個嘅問題焦點就係、是，我哋點樣去保住我哋航空樞紐嘅地位？而今次 国泰整个的港龙品牌没有了之后，是不是会削弱了香港在这方面的能力呢？另外一样就是可能都问返即係剛才冯振超提出嘅一个问题，就係佢而家係补返香港快运，但係佢就唔要国泰港龙喎。咁、那个取舍之间我哋点睇佢呢个取舍而达至到嘅经济效益呢？胡丽云你点睇呢？ 我真係当然我唔知道佢究竟係点样取舍啦，但我哋都要不能忘记今次政府係派咗两位嘅观察员。一位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就是话到前律政司司长啊袁国强，第二位啊唐家诚先生，做过好多香港政府的一啲嘅公职啦。咁佢系一个嘅会计界的一个嘅资深人，即系换句话说咧，计数字、计钱嘅啫。如果喺国泰同埋国泰港龙同埋呢一个嘅香港快运摆喺佢前面嘅时候咧，自然佢哋一定会系计翻，就系话到究竟呢咁嘅公司彼此之间嗰个嘅争生意嗰个嘅情况，搵到嘅钱嘅情况会系点样样？我就当然我完全唔识呢啲嘅东西啦，但系我直觉上我会好觉得就系国泰同国泰港龙咧，其实某程度上面咧，彼此提供嗰个嘅服务嗰个嘅质素都系好相近。走的航線都有不少是會有重疊的。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即如果經營一盤生意的人來講，他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好的一個的選擇，還是說可以再改善的一種選擇呢？我有一個這樣的懷疑咯。另外一方面的就是我自己會很覺得在今次這個的國泰港龍那個的失去了一個的叫做香港自己品牌呢一樣嘢，當然好多香港人都會覺得好失望，即係包括我自己在內。但有陣時候我哋都要好現實地嚟到去睇，究竟即係你個公司，如果你要去不斷咁樣發大嘅時候咧，第一你究竟係咪真係有咁嘅能力先？第一話衝大頭鬼，到你去到某一個狀況嘅時候，你就自必然你就一定要面對呢個咁樣嘅斷捨離嘅呢一個咁嘅慘痛嘅一個嘅情況出現嘅。若然係咁嘅樣嘅時候，今天冇咗呢個國泰港龍啦，嗰啲嘅航線現在就係有人走出嚟話要嚟到去競逐啦。究竟嗰啲人究竟佢本身嗰個嘅能力又係咪咁雄厚，又係咪一個好嘅 track record？等等嘅嘢，而引致到香港政府要去考慮將嗰個航權批俾邊間公司嘅時候，係咪都應該要好小心謹慎嚟到去考慮呢？我覺得呢一個係非常之需要嚟到去關注咯。 嗱，電話號碼17231，不如我哋聽一聽咧聽眾一啲睇法啦。阿徐小姐你好，徐小姐 你好啊，係幾位？我自己睇法就係咧，佢其實唔應該盲目而殺咗港龍。我感觉佢咧系有一个协议，同某方面有协议，同埋系咧有计划嘅系。点解我觉得唔应该杀咧？因为嗰啲员工咧都已经讲咗咧，都肯同呢个公司共度时间啦。即系佢宁愿即系你总之话俾佢听，第日有翻生意你就俾翻啲咩佢。咁而家杀咗之后咧，即刻有个黄楚标出嚟咧，就话要申请嗰啲航权。咁其实根本就好似即系我感觉就大家就一直会协议，同埋你国泰都系啦。唔炒啲人，嗰啲人仲好似减工减到你真系，即系减到阿妈都唔认得。咁根本你有心，你就系杀晒，即系好似想杀晒啲人咁。 不过咧，亦都咁讲，其实就算啲员工愿意共度时间咧，但系营运一间嘅公司咧，都真系仲有好多其他嘅经费要考虑嘅。 唔系我明啊，我都明嘅。但你咁样杀晒啦，仲有杀埋唔间公司杀埋，你留翻喺度，话知佢哋将来你仲有机会噶嘛？如果香港咁殺曬，香港嘅品牌全部都，其實政府應該幫下佢哋啦。呢係我哋品牌啫嘛。如果發覺咧，香港品牌越嚟越就冇曬，你話我陰謀論都，我係覺得係有，即、就、係、是、有心係講嘅品牌就要殺噶啦。你大品牌就要殺，留翻我哋啲地，我哋啲大灣區啲人，我哋就嗰啲就成功咯。 明白嗱，呢個係徐小姐嘅自己嘅個人睇法啦。多謝曬你。不過咧，就住呢個議題咧，或者我哋七點半新聞翻嚟再傾啊。17231。另外就係即係工會同國泰之間嘅互動咧，都好值得大家去傾一傾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台湾杀人案疑犯陈同佳在本港出狱一年，死者潘晓颖的母亲再次促请他前往台湾自首，最迟今日成行，否则不会为他求情。潘晓颖的妈妈透过中间人回复传媒查询时候说，台方已经同他互相接触，乐意同香港警方坐低商讨刑侦移交资料及投案安排，正是等待香港警方联络他。协助陈同佳的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明说，在合情合法的前提之下，希望双方都能够帮助陈同佳早日赴台。他又说，台湾的代表律师昨天下午再向负责处理案件的士林地检署署交陈布状，已经多次联络窗口。医管局员工阵线在医管局总部递交集体信件，回复在今年2月初的罢工行动，表明罢工不是缺勤，并且要求局方与工会谈判。医管局派出代表接收信件，工会收集超过5800名会员的回复，授权工会处理事宜。工会在回复医管局的信件中说，局方单方面将罢工演绎为缺勤，亦都对参与罢工的员工作清算打压，是无视市民罢工的权利，工会不会屈服就范。医管局说，目前正是整理有关回复，暂时未就回复数目、员工所提供的缺勤理由以及日后可能进行的跟进程序作结论。发言人说，局方会按照法律意见和相关人士条例，以合情合理合法方式公平处理，并会透过不同平台继续与员工沟通。一个18岁学生去年11月11号大三罢期间，在将军澳脚踢一名正在追截示威者的警长左脚，学生承认一项袭警罪，裁判官原本判他接受感化一年，律政司不服刑罚申请复核。上诉庭说，原审裁判官原则上出错，判刑过轻，改判被告即时监禁30日。律政司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余国卫指出，袭警罪性质非常严重，虽然没有量刑指引，但相关案件一般会判即时监禁。他说，被告为宣泄不满，脚踢正在奔跑的警员，减低他追捕其他人的机会，令案件更为严重。代表被告的大律师认为，被告只是一时冲动犯案，认为判监过于严苛。有报道指，香港大学将聘请两位来自北京清华大学的学者出任副校长，其中一人有学系党委背景。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说，两人和港大校长张翔有多处巧合，三人都是内地人，曾经在美国同一大学教书，其中张翔和其中一人曾经一起在南京大学读书，形容情况罕有。叶建源说，轮选委员会是由张翔主导，令外界出现用人为亲的疑虑。他又说，清华大学网页一度显示其中一人有学系党委资料，但传媒查询之后就删去。叶建源说，有传教育界要被整顿，加上如果人选要听从党指挥，担心影响学术自由和大学的发展。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七点，台风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490公里，即是北纬17.9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大致移向海南岛至越南中部一带。沙德尔在未来一两小时最接近本港，在香港以南大约500公里掠过，随后会逐渐远离香港。今晚本港会转吹偏东风，风力有所增强，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晚和明日一段时间维持。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昂坪和大老山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46公里，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61和57公里。预测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1至24度。 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但初时风势仍然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交通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海景山庄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大埔公路近香港体育学院，同埋大老山公路近亚公角。至于较早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嘅意外就清场啦。而家介乎笔架山花园至到龙翔道近狮隧口呢一段咧就比较多车一啲。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过咗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接近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益经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平石对开交通繁忙，去荃湾方向嘅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去油塘方向嘅龙尾啦喺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车多，龙尾喺太子道东近油站。弥敦道介乎梳士巴利道至到金粟街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繁忙噶。另外柯士甸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广东道挤塞，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丽翔道。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繁忙的，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安全的车速，不要突然加速又或者刹停，这样司机和乘客都安全了。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欧洲疫情反弹，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多个大城市实施宵禁，又呼吁国民合作。 Nous sommes une nation de citoyens solidaires. C'est que j'ai besoin de chacun d'entre vous, que nous avons besoin les uns des autres. 欧盟建议各国合作追踪患者同埋研发疫苗。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唔好以为精神健康唔关你事。 陪我讲， 七个香港人当中咧，有一个就会承认自己有啲情绪困扰嘅。 港台电视31节目陪我讲 Shall we talk， 咁希望通过呢个节目呢，除了大家会正视精神健康之外呢，亦都可以了解到多啲佢嘅复原人士係面对啲咩问题。 想知最新最详尽嘅港台节目推介，记得听住 星期日晚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港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咧系嚟到晚上嘅7 点四十分啊！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7231嘅。喺七点半嘅新闻之前啦，就同冯振超以及胡丽云两位咧讲紧国泰嘅裁员啊。咁因为成个嘅国泰港龙嘅品牌咧都唔会喺度噶啦。咁头先咧亦都有听众即系去质疑到点解啊国泰有呢个咁嘅决定啦。冯振超有啲补充， 我谂咧，因为咧其实观众咧如果即係記憶猶新嘅話咧，都會記得啦嚇。啊，國泰咧喺不久之前咧，先至咧係收購咗呢個嘅香港快運啊。咁而買咗之後咧，咁點解會今次又會係咁快去即係將港龍去即係結業咧？我諗個問題係在於就係有一個簡單嘅講法，有啲人就會話啊，因為咧國泰同埋港龍咧嗰個嘅形象啊價位咧都係有少少重疊，咁咧就如果可以唔做港龍嘅話咧，咁咧就廉航就俾香港快運啦，咁國泰就可以做翻佢自己本位嘅嘢。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比較簡單嘅諗法，我唔係太過即係認為呢一個係唯一嘅原因咯。因為事實上咧，我諗一間航空公司咧，你去接收另一間航空公司，你基本上其實應該你做嘅 forecast 咧，唔係話講緊一年兩年或者。我諗起碼都要做五至十年嘅嚇，嗰、那個嘅營運嗰、那個整體公司營運方向，而且呢一個唔應該淨係由航空公司自己做，應該佢都有請顧問公司咧去做一啲嘅研究。喺咁嘅話咧，其實應該咧，港龍一路以嚟都係喺國泰嘅發展嗰個藍圖裏邊，所以喺今日咧突然間出現咗呢個嘅變化咧，我覺得應該係走出咗國泰當日收購香港航空嘅時候嗰個嘅邏輯噶啦，已經咁，但係點解要突然間要咁樣做呢？呢一個我覺得係作為即係我自己都係覺得我都係一個商界嘅即係做生意嘅人咧，我都暫時未諗得好通，因為確實咧尤其是係咁大嘅集團公司咧，佢哋係應該係好深思熟慮先至去做一個即係收購，而且講緊嘅收購唔係話一啲淨係硬件嘅收購，佢講緊嘅係好多硬件啊、軟件啊、航權啊呢一籃子嘅嘢噶嘛。咁所以係咁嘅話咧，我覺得絕對唔係就係係好似即係坊間講話一個就做廉航，一個就做翻自己價位嘅公司咁簡單。 政府就強調啦，就係依個係國泰嘅商業決定。咁頭先阿胡麗雲亦都提過啦，就係政府之前係揾咗兩個人咧入去國泰嘅董事局做觀察員，依兩位就係袁國強同埋唐家成啦。咁亦都有一啲議員有意見咧，其實政府既然有觀察員喺度，佢哋係咪應該要有多一啲嘅角色去扮演咧？亦都咧有一啲嘅即係報章咧嚇，即係嗰啲嘅叫做即係幕後嘅消息啦，就話政府有消息有一啲嘅政府消息就話咧係國泰經營情況咧已經係十分惡劣噶啦。咁兩個觀察員咧亦都唔會生金蛋，咁佢哋已經咧盡量發揮咗作用，起碼令到個裁員計劃咧押後縮減咗個人數，同埋咧保留最多嘅員工，尤其是係基層嘅職位，呢啲就係有。即係幾個嘅有啲唔同嘅報章嘅專欄都有咁寫引述一啲嘅消息啦。其實嗰兩位嘅觀察員係唔係真係應該要有其他角色去扮演呢？啊，馮振超， 我想再補充一點就係咧，好簡單嘅啫。如果以一個投資人嘅角度或者財經界嘅角度去睇，就係保留港龍，保留呢一個品牌，保留呢一啲嘅航權嘅嗰個價值。應該對於整間公司個價值估算係應該係比較上上算嘅，所以突然間即係將港龍去就咁刪除咗嗱。如果你話係將港龍嘅員工去裁走，而港龍留低個品牌嘅話咧，其實喺嗰個嘅所謂價值估算上邊啦嚇，你都仍然係有翻一個嘅 value 喺度噶。咁但係而家咧呢一個嘅 asset value 就冇咗啦。咁係，如果我作為一個投資者咧，我都會問國泰就係話：你個邏輯係喺邊度嚟咧？你點解即係明明有三個品牌，你突然間要斬咗一個咧？呢一個先係最大嘅問題啊！即係唔係話人頭大家數夠人頭咁簡單？話我裁幾多人就嗰間公司我唔要，所以我裁曬嗰間公司啲人。即係我諗做咩生意咧？我哋都唔會係用呢個方法，因為確實每一間公司裏面嘅同事都有唔同嘅職能，佢可能喺港龍裏面佢係做航線編排嘅，咁 就算佢唔喺港龙做，佢都可即系。就算港龍唔喺度，佢都可以留呢個人噶嘛？佢點解要成間公司嗰啲嘅，即係絕大部分嘅，無論係前線啊、機師都好啦，都要裁咁多人呢？咁而且全就係 focus for 港龍咧，呢、這、一個我覺得係有啲我諗唔通。 嗯，另外除咗裁员之外啦，即系就算系留低嘅员工咧，亦都要面对减薪啦。咁同埋嗰个幅度，如果根据即系佢哋嘅说法咧，其实都几厉害嘅。咁喺成个嘅过程当中咧，工会佢哋就觉得咧系公司系同佢哋冇任何嘅商量嘅。咁甚至咧有一啲被裁员工咧，佢哋被裁嘅呢个咁嘅消息咧，都系要透过电邮啦。先至系得知啦，咁同埋就系不断催促佢哋，可能系交还即系某一啲嘅即系制服啊，或者其他啊等等，咁佢哋都觉得咧，似乎公司冇提供到一啲嘅帮忙俾佢哋啦。嗱，咁我哋又点睇公司去做裁员嘅时候，佢哋嘅处理手法咧，同埋减薪嘅时候嘅处理手法咧？因为而家根据资料嘅说法就系、是、如果佢哋唔签嗰份新合约咧，基本上都系等于即系你可能都需要离开嗰间公司。 我想这件事件里面正正就是说到我们要看另外一位的观察员，就是袁国强，他是一个资深的法律的工作者，在由他自己私人执业以至到入了政府，跟着现在自己走出来就要私人执业的时候，按道理他没有理由不知道不知晓，就是说到劳资纠纷这些个案里面，这些这样的问题里面，其实法院嗰个个取向会系点样？但系你见得到佢都系，虽然我哋唔知道佢究竟俾咗啲咩嘅意见出嚟啦，但系佢哋喺根据翻政府嗰个嘅新闻稿里面讲及到，佢就话到，即系佢哋系俾一啲嘅意见啦，系要减低对员工以及社会嘅影响嘅时候，咁即系换句话说，佢哋都应按道理都应该有考虑到，就系话到雇员呢一个嘅角色。社会怎样去看这件事件，从社会怎样看这件事件的里面，很坦白一句，他们有一个做法是非常之非常之美丽，美丽是什么呢？他不需要你班雇员执自己的东西离开个公司，他说直情是找了一些这样的快递公司送上门。大家思考一下，当你一间公司你个个雇员拿着个皮箱，拿着个纸皮箱，拎住自己啲咁样样嘅物件，逐个逐个咁样离开呢一间咁样样嘅公司嘅时候，呢张相几震撼啊！呢张相真系完全系影响紧呢一个嘅公司，甚至你话咩？新闻稿里面讲，区内嘅国际枢纽呢一个咁样样嘅位置，系完全就系灾难性嘅毁灭紧。所以呢一方面咧，佢哋做得好叻。就是说到我现在有一些这样的速递公司我送上门，所以在个社会各方面他真的能够可以减低了对自己那个的受损，但是对员工的方面我看不到他们怎样去在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件事件，去怎样将那个的杀伤力减到最低。其实过去一直以来，即是由法院又好，以至到就是社会都好，我哋经常性都会讲及到，就系话到你一定要有一个嘅公平嘅一个嘅谈判，有公平嘅对话，亦都同时间嘅里面，政府亦都会有三番四次都会去鼓励啲人要做一个嘅良心企业，要有翻个社会责任。但喺件事件嘅里面咧，完完全全按工会嗰啲代表讲话，佢哋系冇被咨询过嘅，即系只不过系通知。好啦，通知不特止。现在最恐怖的一样嘢就话到你减人工，而呢一个嘅人工咧，嗱，如果大家仲有一个嘅记忆，最大嘅事件就系话到2003年 SARS， 我谂真系在座嘅我哋都有好多人，即系除咗叶明啦，我同阿冯振超，我哋大家都经历过减薪呢一样嘢， 唔系啊，大家都受影响噶， 即系 减，千祈唔好讲，大家都受影响啦， 你就会再由。减嘅嗰个嘅平台再开始，再慢慢嘅再要继续咁爬上去，唔系话有一个嘅时间嘅嘅幅度，话只不过系维持几耐嘅啫。但系袁国强佢系一个嘅资深嘅法律嘅工作者，佢系咪唔会可以有一个咁嘅样嘅概念嚟到可以去帮助班员工呢？我又觉得 唔係㗎，按佢個智慧應該係可以喺呢啲咁嘅條文上面可以去做一啲嘅手，即係做一啲嘅行，做一啲嘅工作嘅啫。但係冇啦，我哋見得到現在嘅就係要靠呢一班嘅工會嘅人嚟到要話要向爭取，就係將嗰個咁嘅減幅係作一個嘅時限。所以引致到嘅就係話到，其實即係事實上，我哋亦都要去承認一樣嘢，從來以嚟。当你一个嘅雇主与雇员之间系有存在嘅时候咧，雇员永远都系喺下线。但系个问题，我哋香港社会曾经出现过一个嘅状态，两者之间个关系系良好嘅，系可以有偈倾嘅。呢、这个有偈倾系可以令到件事件系能够可以和善得到，做得更好。但系现在就借呢个咁嘅势凶夹恶嘅一个咁嘅疫情嚟到去，即系一。一把聲音嚟到去壓去咧，呢一個嘅狀況係真係大家要去小心咯。 嗯，嗱，都再做一次節目預告啦。聽朝八點到九點咧，有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出席嘅。咁相信咧係國泰呢個嘅事件咧，亦都會係觸及嘅。係 嗱，我想補充少少呢樣，我同阿麗雲有少少唔同嘅睇法。我覺得其實國泰咧，嗱，如果你話講補償嗰度咧，佢譬如佢計翻之前嗰啲無薪假俾啲同事啊，同埋佢出糧嗰個嘅日子，亦都唔係話佢淨係做到。即係尋日前日，咁佢就即刻 stop 嘛。咁我覺得呢啲咧，佢比我想象中係做得好嘅。咁但係只不過就係我仍然都係覺得就係話，如果你唔賣，如果你唔做港龍，其實你港龍都有個市場價㗎。咁你係咪賣咗佢，或者係咪一個更加好能夠俾到員工更加多嘅 compensation 咧？咁我覺得呢一個就係可以大家再傾咯。 好，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我哋傾一傾陳同佳事件。 法醫研究所。我哋嚟到呢个世界只系得一个原因，当我哋离开嘅时候，原因会唔会只系得一个咁简单？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竖琴这种拨弦乐器由远古开始就被认定有疗愈人心的效果，竖琴的不同调式可以帮助我们营造自我调节的氛围，因为特定的调式和频率会同我们的身体产生共振，达到放松舒缓的效果。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到场，邀请你一起进入李嘉文、卡文的竖琴疗愈时刻。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嗱，咁头先都讲啦，就话想同大家即系好快地跟进一下咧陈同佳事件，因为咧潘晓颖啊，即系嘅妈妈啦，佢就话咧系今日咧，如果啊陈同佳即系今日都唔起行去台湾咧，咁就唔会同佢求情噶啦。咁亦都话咧，就系台方已经系同佢互相接触，乐意同香港警方坐低商讨刑侦移交资料及投案安排，而家咧正系等待香港警方咧联络佢嘅。而政府嗰方面咧，保安局咧就发咗一个嘅声明啦，亦都再次讲咧，其实而家都系即系等紧即系。台灣嗰方面嘅反應啦，咁同埋亦都係再次話，即係今次係唔應該同司法互助呢個嘅事件咧一齊嚟講嘅。啊，兩位點睇咧？而家呢個情況？ 嗱，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其實我諗港台之間就大家都仍然喺個形式上邊就有爭拗啦。咁我唔好明嘅，咁我唔明嘅原因就係咧，陳同佳而家係一個自由人。根據特區政府嘅講法，如果陳同佳佢係咪可以有其他途徑都去到台灣嘅咧？我覺得呢個應該係有嘅。 但係管浩明就話佢而家都係取唔到簽證啊嘛。 嗱，個問題我唔係話佢要而家去台灣， 係 陳同佳係一個自由人，陳同佳係咪可以去一啲特區政府免簽證嘅地方？應該可以啊。佢突然間去咗日本，咁如果日本同埋台灣有司法互助嘅，咁佢咪去到咯？ 即係我其實我好多時候我都諗唔到呢個係咪一定係要由香港去台灣嘅呢？既然佢喺香港都冇任何嘅刑事上面嘅麻煩啦，佢係一個可以自由出入啦，咁佢點解唔去一啲可以同台灣有司法互助嘅地方？咁佢嘅律師都應該，即係佢又台灣又有律師，香港有律師應該都可以教佢噶嘛。 保安局咧就发咗个声明重申啦，解决事件嘅第一步就系台方批准陈同佳入境，有关权力咧只系喺台方手中，亦都话咧只要陈同佳获准入台咧，即使系原则上批准，台方可以经警务联络渠道通知港方，双方嘅警务单位咧可以随即展开行程安排研究嘅，亦都再重申啦，自动投案同司法协助咧系两件独立事情，司法协助从来唔系接受投案嘅。先决条件，黄丽云。 我谂呢件事件里面，我都系得两点嚟到去讲嘅啫。第一，喺李家超佢出嚟见记者嘅时候，记者三番四次再追问佢，究竟喺成件事件嘅里面，香港警方有冇提出一个嘅警务合作？我哋大家都好清楚一样嘢，喺呢一个嘅逃犯条例修订之前咧，香港同台湾都曾经系合作过嘅，系透过警务合作嘅。但喺今次嘅事件嘅里面咧，由始至终问到李家超。香港警方有冇去提出呢一个嘅警务合作呢一个嘅行呢一个嘅问题嘅时候，李家超一直都冇回答。而事件第二样嘢，我想去讲嘅就系话到呢件呢一个嘅例子，再好清楚地系教咗香港市民或者所有全球嘅一啲嘅公民都要知喺度。当你如果喺一个嘅活喺一个嘅政府，若然佢系。那個叫做負責任的態度，或者他是不是真的為民來到去做事的時候呢，你就會很清楚了，就是說你那個生命的保障或者你的生活的安舒等等的東西，會有必然受到一個很大的影響。 好快，我想剩翻即系少少时间咧，讲一个今日嘅报道啦。因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佢之前话要押后宣读施政报告咧，就系想系想去北京咧，同啲部委协调惠港政策啦。咁有传媒咧今日就引述消息啦，就话咧系特首咧未必系可以下个星期就上到京啦，咁可能咧要再押后迟啲先。咁然之后大家亦都留意咧，就系五中全会。会在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即是26到29号举行的。大家又怎么看这样的消息呢？胡丽云。 没有，我们的特首其实一直以来都是非常之很清楚一国的重要性的。只要即个主旨要求有些什么时候，他就会跟足来对做的。所以我对于这个这样的信息，我不会觉得奇怪。第二件事只可以讲的就是说到之前帮他去写这个施政报告的所有的政府部门的一些的局长又好，常委又好，怎都好，他们就惨了，他们要再重新去写过咯。 这个行政会议成员也都是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仪就说啦，其实是对于这个消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五中全会下个星期就要召开嘛。咁他也都说呢，香港在多方面都需要中央支持的。咁所以要同内地的部委高层有时间同特首商讨以落实施政报告呢，就不等于矮化香港的地位。 咁这个我某程度上都同意的。咁事实上如果你撞著五中全会的话呢，咁佢全国性的会议，咁你梗係要褪一褪膽埋佢㗎啦。咁不過我想補充一點，頭先嗰度就係我最擔心陳同佳案呢，如果今次唔能夠一個解決呢，就變咗以後呢，如果你喺即係香港人喺台灣犯案嘅話呢，其實你只要返到嚟香港呢，你就基本上就被追究刑責嗰個嘅情況呢，就可能就好困難重重。 呢個係馮振超關心同補充的一個資料。 或者我又補充翻林鄭呢一個咁樣嘅延遲佢嗰個施政報告啦。喺佢即係見記者嘅時候，佢講及到咧有幾個範疇，佢都係好努力嚟到向政府、向中央政府嚟到去爭取一個嘅開闊俾香港人可以做啦。包括就係有醫療啊、科技啊、文化藝術啊等等嘅嘢。咁呢一個咧，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坦白一句，佢提得出呢一啲嘅所有嘅東西嘅時候，證明咗就話 大家要記住，大灣區不是今日發生的事，是過去那幾年已經是出現的，政府已經是做緊很多的推行的。咁即係呢幾方面咧，佢都係有做得，或者可能叫做有啲成，有啲嘅叫做睇頭啦。但問題嘅就係話到，特別係講緊呢個科技，因為中國政府在最近 TikTok 呢一個嘅抖音買賣嘅之前咧，佢係修正咗一個嘅條例，引致到嘅就係話到，當你涉及到啲高科技嘅時候，究竟香港人嗰個嘅權又有幾多咧？